所以佢同犯犯咧搏騎法，起扣起扣一陷多意，佢唔犯。起扣啊，又名為殺賊，又名為黑市，又名為父母。誒，佢含曬中意，都唔知犯邊個好，所以含多意就不犯大四。第五咧，悲白不白，靈咒大悲咒講生咒。入面都不知道我乜啊，秘秘密密的，所以呢個大五就秘密不犯啊。所以有五種嘅不犯，波嘢轉做不犯，波羅蜜也是轉做不犯啊。所以啊，摩诃就稱為大啊，波嘢就稱為智慧，波羅蜜咧後邊岸黐住曬福耳行耳。到彼岸啊，解義就離三念。波羅蜜呢個義係乜嘢？離咗呢個三念。咩離呢個三念咧？呢個離即係唔係遠離嘅離？呢個離咧當離離呢個三念。三咧分名咯。你見佢三念咩？其實就冇三念，咁樣就稱為離生而離生，滅而離滅，咁樣嚟離嘅。唔係或者呢個生滅就離開咗，誒咁樣離生咧就離即生，冇生嘅滅咧就無滅。譬如大海呢個波浪，波浪的時候咧，用個眼嚟望佢咪有起有滅。再曬嚟思量下呢、這個波浪，起又水起，滅又水滅，近乎呢個波浪就冇起冇滅，呢、這個就波浪就離咗呢個生滅啦。啊，唔好講話波浪有生滅，波浪嘅的確係無生無滅，自己無生自己無滅，你見到佢生滅，佢自己本身係冇生亦冇滅，呢、這個係自離嘅。由水帶到熱，你好似有呢個熱，熱影現出嚟咧，咪有生咯。冇得熱影咪滅咯。其實水帶到熱咧，何曾有生咧？何曾有滅咧？所以水熱咧亦無生滅，啊，即生滅而無生滅，呢、這個就名為零生滅。今日我哋現在在呢個世界，好似就有生死。再曬嚟觀察一下咧。生咧，本嚟冇生；死又本嚟冇死嘅，即係解義咧就無生滅嘛。咁咪生死都無生死啦，一切法咧都無生滅。但係呢個世界咧，用眼嚟觀察，隨隨都係生滅。其實咧無生滅，解義就無生滅。生滅嘅此岸，不生不滅當彼岸。從呢個生滅到嘅此岸咧，我哋修行修行，用功用功，用到咧生啲無生，滅啲無滅，就到咗不生不滅嗰個彼岸啦。所以離解義就離生滅，隻驚就生滅起，所以就有波浪，即是以此岸。呢、这個生滅就皆由隻境，隻嗰啲境啊，你隻呢個境咧，哦，被呢個境嚟催你咧，你自己就有生滅。隻境就生滅起，而水就有波浪，水啊本來冇波浪，隻嗰啲境咧，呢個水啊就有波浪嘅生滅。隻咩境啊？隻呢個風啊！隻嗰啲風嘅景咧，俾啲風嚟一吹，哦，呢個水咧就有波浪生，有波浪滅，即係隻景生滅起，對水有波浪咯。水有波浪咧，此浪不是彼浪，彼浪彼浪不是此浪，哦，千途萬浪，浪浪都唔同，浪浪都唔同嘅喎，嗰陣時。呢個此岸啊，風吹呢個大海啊，千途萬浪， 浪比比浪浪浪都唔相同，哦，變咗似浪，浪浪都唔同咯。呢個浪嗰個浪唔同嘅，借個浪同借個浪又唔同喎，千個浪、萬個浪、一億個浪，浪浪不同，呢個就變咗似浪。嚟聽無生月，而水都成流通啦。今日啊，花兒你嚟咗你個景咧，嚟咗你個鳳凰景，嚟咗你個鳳凰景啊，嚟咗你個鳳凰景啊，水有冇生滅啊？水就冇生滅，水無生滅咯，一萬水就一牌，水水就流通啊，一萬個水就一個牌，水水流通，即名為彼岸啊，呢個就彼岸咯，我哋呢個譬喻嚟嘅。譬如我哋嗰個心，我哋呢個心啊，被呢個景風嚟吹咧，我心隨萬景轉，一個景就一個心，一萬個景就有我哋一萬個心，心隨萬景轉啦、啊，有一萬個心啊，此心不是彼心，彼心就不是此心，心心不同，呢、這個就似我，那係我哋個心隨萬景轉啊。啊！見到呢個人哦，就愛；見到呢個人就厭；見到呢個人就親；見到呢個人就著；見到呢個人就好；見到嗰個人就讚。哦，隨時係讚愛是非人惡，都唔知幾多。呢、這個對景而有我哋嘅心啊，心隨萬景轉啊，隨呢個景咧，就有一萬個心生起嚟啦。心心得不同，呢、這個咪似岸咯，係咪啊？似岸啦。假如我哋個心不被景轉，唔會被呢個景風咧嚟吹我哋嘅心。我哋嘅心咧有冇咁多心啊？冇喎、啊。啊，咁樣就不被景風吹咧，我哋嘅心咧萬心就一體，萬個心都同一個體。唔論你喊親似千屋疾嘅人，我是你都是一個態。啊，嗰陣時萬心就一態，心心就相通啊，心心就相通啦。萬心一態就冇咗一萬個心，只有一態個心。萬心就一態，心心都相通。呢、這個心同呢個心啊，一萬個心都相通。嗰陣時咧就變咗彼岸咯。心隨萬景轉，心心則不同，那樣就此外。心不被景轉，啊，心心就一體，萬心就相，心心就一體，啊，心心就相通，嗰陣時就變咗此外。誒，我咪又講啦，一個心，心隨萬心。一個道德彼岸咧，此岸嗰個法咧，此法不是彼法，彼法不是此法，法法咧都唔同。呢、這個此岸啊，一個道德彼岸啊，萬法一義，法法相通。嗰陣時就變咗波羅蜜啦。所以咧，未到彼岸以前咯、啊，就此岸布施就唔係持戒，持戒唔係忍辱，忍辱唔係禅定。六道萬行，法法都唔同。一到咗彼岸啊，法法都無聲，布施嘅無聲，持戒無聲，忍辱無聲，禅定無聲。嗰陣時就萬法係一體，萬法一義。嗰陣時到咗彼岸，一個未到彼岸咯，法法都唔同咯。誒、哎，此法不是彼法，彼法不是彼法。你咩好處啊？我持戒第一。你咧，我忍辱好，持戒我唔得你。你咧，啊我布施好，係咪我忍辱唔得你？你咧，我禅定好，我智慧唔得你。我咧，啊我智慧好，但係我禅定唔得你。咁樣個法法唔同，佢又而需要有波浪啊，係咪？有個道德彼岸咧，唔同啦。萬法一義，法法都流通啊！布施啊，亦是無聲；忍辱亦是無聲；禅定智慧都是無聲。萬法一義，法法無聲，呢、這個道邊個啊？ 哎呀，面到面望翻翻有相啊，啊，各方都唔同啊，布施啲人未必识去持戒啊，持戒啲人未必识去忍辱噃，系咪啊？未到边岸咧，花花都有我啊，有我布施，有我持戒，有我忍辱，到咗彼岸咯，布施又无我，持戒无我，忍辱无我，六道无我，万行无我，都万不一二，百不都流通，呢、这个唔系到彼岸。未到彼岸咧，咁样啦，六道咧都唔同嘅，系咪啊？百不唔相同，百不都唔流通啊！所以呢个咧，到咗彼岸，百不都是都是无我，都是无相，都是一体，万不一二，百不流通，万心一二，心心都流通。打完啲水啊，嚟咗呢个盆咧，万水就一体，水水都流通。呢、这个就彼岸同埋此岸嗰个义，故何波罗蜜？今日啊，上呢个摩诃，诶、啊，又方言，诶、啊，智慧又方言，波罗蜜又方言，将来所持义证，万人考念，当念之时，有妄有非。念念一行，是名真性，唔似他者，是火焰法；受之行者，是火焰行。不受之凡，一心行，自心等分，只乃六祖坛定，火焰品之物。凡以摩诃波耶波罗蜜多，此文叫做大智慧，系到彼岸。摩就称为大，一切法咧就以心为最大，心包系去即量够三界，未曾有一法。心之外，虚空亦在心内，国土亦在心内，一切法就在心内，所以呢个心就最大。心咧就能生万法，心既然能生万法咧，心就能治万法，一切法不能自治。这个心就能治一切法，治一切法，这个就智慧，智慧就火焰，心包万法，心治万法，所以这个心呢，能治一切法，性相是理，太容易治，所以就名之为火焰。波野的离境，离六尘之境，虽然是有六尘啊，波野不知六尘之境，所以波野的心呢，就不生不灭了。波野不生不灭呢，他一切法就不生不灭了，所以不生不灭，不跑就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来不去，不烦不胜，无苦无甘。呢个彼岸，彼岸呢就系、是、嗰个心不生不灭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到咗波罗蜜嗰个彼岸啦、啊。此岸你有生死人境。一个离机无生死，当涅槃嗰个彼岸，此岸就有烦恼石境；一个离机无烦恼咧，就到菩萨嗰个彼岸，此岸就有业障系石境；一个离机咧无业障，到解脱个彼岸，此岸有众生系石境。 你不理己呢都无生灭，是当知佛都有几岸。此岸就有热闹是石景，你不理己呢望热闹到清凉到几岸。是知佛全晒单到中山到了哪个地方呢？到当菩提的几岸呢，不是到中山呢，山天我到外头，哎，个人死三天，但三个天上啊，会唔会跌落嚟咧？会啊，天福响阵就跌翻落嚟。所以几多见人嘅，降得点堕下生人间。唐朝呢系白，人家话佢的善，系个善人嚟嘅，佢呢个善德有披的。就落嚟人間，就做呢下凡人。所以佛咧就講究竟一個道嘅上天啊，你還一跌落嚟，所以佛唔到人間上天。釋迦牟尼佛結下安杯，三個月拋到呢個土地天啊，嚟摩耶故人說法，我等因涉邊都無經啊，涉地藏經啊。地藏经不是在人间说的，是偷利天说的，对摩耶妇人说的。所以地藏经有这个摩耶妇人问地狱品，地藏菩萨答这个地狱的，有种种那个地狱的。当时佛的天上呢，有一个天子啊，偷利天子五岁上言啊，我猜猜猜猜啊，你救我了，怎么样啊，你的知道一切都无常啊，幸福的香阵呢你有离开这个天啊，当我离开这个天呢都没什么紧要，我死的时候来做人都没什么所谓，谁不知我死的时候我本来自己做猪，而且做这个生奶的猪，所以我不想做猪。哦，你天福享尽都唔想做字啊？今日我教你个办法嚟，悲三宝啊！呢个天主咧就悲三宝，一夜咁样悲悲八悲八悲三，哦，念咗七日，佢呢个命就中啦。呢只字咧一生出嚟，悲八悲八悲三。哦被这个纸人一拍就打死他，喂他投胎了做长者那个纸，做长者纸人一出世的时候呢，佛被发被发被争，旁边的人说咦，这个是不是妖怪，一出世就懂得说嘛，但是他的母亲说，说我这个长者未曾有仔的，我回来问下这个长者如何算好，将这个儿子来取子。哦，长者回来啊，我的太太对长者说啊，太白长者，我生了儿子一生出来，我被罚被罚被斩，不知道是吉还是祸呢。长者说你是吉祥呢，好多人啊几十岁都不知道被散火，他一出世就被散火，这个吉祥啊，你好地跟我养住，我现在呢你想这个小孩子就养大了，养大了之后呢，小孩子就大过了有两三岁了，一见到舍利弗我转转转转你认识我吗？我不认识的，但我就是偷利天这个天子的，我落做猪的，他先教我念佛与佛与佛与赞，我现在做了个长者的儿子啊，我想请尊者以圣赞佛光临我家受供养，舍利弗哦答应了他，这个小孩子对老道说呢，姜姐姜姐明天佛及经中的我就答应请你，我说请的，好啊好啊，我就老爷来办斋，办斋的时候一天亮 派你的士车和奇门正车往白石子园，时间到了，往白白这个时间到，不忧你五百罗汉有你，哦，今日你啦，要受应供。吃完斋之后呢，佛就说法，全家人都向法，但这个小孩子啊，三四岁都向法。文佛说法啊，烟尘离教就得法眼净，净咗错果，就等个错果就虽何缘呢？虽何缘你见到呢？见到就破咗自己嘅见嘛，有我见就不能见到，见物一好快脆就破，即系一层落单呢，呢个见物一破咗，佢就见唔到，所以佛道众生唔系到咗天上嘅，好多人唔懂佛法，以为天上系安乐，点听就咪跌翻落嚟。好似听讲啲大富翁，佢听福听到震咯，真系变咗穷噶啦嘛。呢个见福系有漏福嘛，唔系无漏福，无漏福就唔会震嘅。咩叫无漏福啊？辟支佛波罗蜜。你供养佢，你向佢求福，佢令你得福，但佢自己个福唔会损你。好似大海水，人哋点样啊？爱呢个水啫，呢个水就咁多。好似呢个井水，人哋点样嚟忽，早晨忽咯，晚上啊又安稳。所以呢个就无漏福，天福就有漏嘅。因此，如何到中山啊，到波罗蜜嘅彼岸？波罗蜜嘅彼岸系无漏嘅，所以证明涅槃不生不死。波罗蜜嘅彼岸咧，叫做光明、纯乐无苦嘅，所以证明菩提。波罗蜜嘅彼岸咧，系清凉、冇热闹嘅。因此，如来就指咗彼岸到众生嘅到彼岸。六祖解呢个波罗蜜解得好好，譬如大海水。这个风一吹一定要破浪，此浪不是彼浪，浪浪不相同，这个就是此岸了。一个冒了这个风呢，大海水就一，万水就一派，水水都相同啊。从香港的水啊，通到美国的水，美国的水啊，通到大西洋英国的水，有破浪就不行了。有波浪似不是悲，悲不是似。如果冇咗波浪咧，万水都一移，水水都流通嘅。呢、这个就名为水嗰个波浪嘛。法嘅个意思，心随万境转咧，就有一万个法，法法唔相同。三宝定死，爱别离，冤憎会苦。天上人间地狱鬼畜生，个个都唔同，就是做人都唔同咧。听讲五百万人啊，个个都随境所至，个个人都唔同，心又唔同，相又唔同。今日咧介由入境嘛，一个离境咧，今日喺度无生灭啦，无生灭咧。萬法就一言，法法都流通。嗰陣時咧，就明知為波羅蜜。此法與彼法就相通嘅。萬法都一言，講到煩惱也是菩提，講到生死亦係涅槃。佢冇生滅噶嘛？好似啲水有生滅咧，此波羅蜜不是彼波羅蜜。一个水无生灭咧，啊，此水彼水咪一派咯。假如在此外有生灭，贪就不是嗔，嗔就不是痴，是就不是非，人就不是我。一个道德彼岸咧，佢冇生灭嘅，系咪啊？是又冇生灭，非又冇生灭，是非咪一体。啊，善无生灭，恶无生灭，善恶咪一派。生死无生灭，涅槃无生灭。生死与涅槃咧，就同一派，所以生死涅槃等同化。所以如来到中山，就到波罗蜜嘅彼岸。 自来自在边个地方咧？你要自在波罗蜜个彼岸啦。所以，红灯都话庄严岸，共一皮路星海。嗰啲咁嘅话咧，就系、是、知佛道众生破波罗蜜个彼岸。但系从呢个三思嘅此岸到波罗蜜个彼岸咧，有啲咩道啊？系咪坐飞机啊？唔系坐飞机，系咪行路啊？行路就辛苦咯。今日从此岸到波罗蜜个彼岸咯，经过一条河咧，呢个烦恼河。边名讲呢个生死个苦烦恼个河咧？波耶，所以有个波耶船啊。波耶船啊，撞几多人啊？几个人都撞得落。有呢个波耶船啊，个道众生上呢个波耶船，只怕你唔上船，你唔肯上船啊！你肯上呢个波耶船咧，你就坐呢个波耶船，一直咧到你嚟生死嘅此岸，我得呢个烦恼个河，烦恼个大海，当啲烦个彼岸咧，到咗彼岸咧，百百都无生灭，百百都无漏，百百都无味。到咗彼岸啊，冇见人阿修罗啲嘅基督神。到咗彼岸啊，就是佛，就是菩萨，就是阿罗汉，就是辟支佛，到死性嘅彼岸。所以你摸呢个波嘢啊，我哋永远在呢个生死的苦海，逃出逃入，轮回都无了期。如果你能够得咗呢个波嘢咧，波嘢啊，不但令你啊，同一切人都到彼岸，个个都成佛，个个都证菩提，个个都入呢个大波涅槃。是六祖菩萨大慈大悲啊！指呢个波耶宾，将人人就到彼岸，因此摩诃就称为大，再大啦。波耶就再转，能到众生到彼岸。彼岸就波罗蜜，波罗蜜咧就系、是、菩提，就系、是、涅槃，就系、是、解脱，就系、是、清凉嘅世界。所以就称为摩诃波耶波罗蜜，大智慧都无量嘅众生到波罗蜜嗰个彼岸。昨日呢个文就咁样啦。今日咧，六祖又讲啦，善知识迷人巧误，个善知识啊，有啲迷咗呢个佛性。雖然係埋咗佛性，佛性係有嘅，但係佛性有咧，佢埋咗好耐啦，無始劫以來都埋咗佛性，埋真起妄，因妄就為真，生死苦海受無量嗰、那個輪迴，呢、這個埋啦，埋人雖然係埋咗佛性咯，但係佢識會念佛嘢，佢有緣。以波耶有言咧，咁樣佢就聞到波耶，都係埋人咧，咁啊考你念波耶，埋咗佛性，考佢可以念波耶。佢埋佛性而不失佛性嘅，所以佢考還識會念。一個埋佛性嘅失得呢個佛性嘅，就連考都唔識念啦。佢埋咗佛性嘅，佛性唔失，未曾失，所以佢考嘅都還識會念波耶。埋人就考念，当念之时有妄有非。虽然系考念咯，但佛性埋咗啦，埋真起妄咯。所以佢念考念波嘢啲时候咧，佢甚至系妄想。嗱，当念之时有妄，依然系有妄想；有非，依然系有过非。由妄想度做呢个过非，过非就业咧。有業咧，依然未曾到彼岸，還係受生死呢個輪迴嘅果報，所以都提醒嘅。嗱，凡人考念當念之時，有妄就有非，有妄想有過非。咩念呢後有妄想有過非咧？有妄想可以講咧，點可以開都有過非咧？我哋做呢個地藏經。南无佛陀，众生啊，鬼神动念，无非是 罪无起始业。鬼神动念就是罪，就是业嘛。所以我们考验的火野甚至后打网枪就作业，就做这个过肥，过肥的业。所以妄念之时有妄想有过肥啊，念念日行都是明真性啊。唔得，点样咧？考验波嘢，甚至后要见到呢个波嘢咧，考验波嘢，你嘅甚至后冇咗妄想，冇咗过肥，冇妄想嗰个心就系真心，冇过肥嗰个心。就是真性，所以念念念念都无妄想，念念都无过肥啊！呢系你自己个真性啊！念念一行，是名真性啊！一个念念妄想，念念过肥咧，都名为妄性；一个念念无妄想，无过肥咧，无妄想嗰个心咪真心。无过肥那个性咪真性，所以念念日行的是名真性。因此，我哋一念无妄想，一念咧见真性，一念无过肥，不作生死嘅业，嗰一念咧就系我哋嗰个真性。真性唔会作生死业嘅，真性唔会有妄想嘅。有妄想系我哋个妄心。是我们的妄性，所以无妄想无过肥，念念日行是明真性。悟之法者是火爷法，受之行者是火爷行。假如有人悟到这个无妄想无过肥，这个是什么法？无妄想，我那个念的时候无妄想，无妄想无过肥，无妄想的法，无过肥的法是什么？是觉的，你不觉一定有妄想，你不觉的一定有起惑作业有过肥。所以论语说你能够无妄想无过肥，这个法就是火爷法。无火爷怎么法子无妄想哦？一间未失声的夜间未梦哦，有火爷咯，个觉觉到无妄，无妄想，冇过肥，所以悟之法者就火爷法，受之行者就是火爷行咯。假如受之行，念念冇妄想，念念咩无过肥，妄想空，呢个咪火爷行，过肥灭，呢个咪有火爷行。所以修行嘅要受呢个波爷行，波爷打你个球哦，波爷冇妄想，冇人我是非的妄想，波爷就冇过肥，冇呢、罪福，善恶呢个过肥。嗱，即受之行者是波爷行，从呢个无咗妄想，无咗过肥嘅。不是修行呢，这个就从法的起行，受这个无妄想无过肥的行，这个波爷行，不受即凡，一念修行自身就凡实啊。我们不受这个波爷呢，有妄想有过肥就凡夫，就是凡夫。什么叫凡夫？打妄想咧，有过肥啊，起惑作业先咪烦苦咯。不受就即烦，一念修行，自信都等佛咯。我哋一念嚟修行，冇妄想又冇过肥啫，无妄想无过肥。嗰阵时啊，见呢个肾就清净啦。无妄想无过肥，呢个肾就清净，肾清净咪空咯。嗰個成身空，身空啊！萬化空身就即法身，與佛相單，就自身就單佛啊！你能夠無妄想無過肥啊！你六根就清淨啊！你呢個色身就空咯、啊，色身空與佛有何差別呢？色身空是就即法身啊！ 自信就等佛啦。就六祖话：一念受行，自信就等佛。你不受我嘢就凡夫，一受我嘢啦，身心都清净，依佛何时何必出自信等佛？善知识，凡夫即佛。烦恼就即菩提，前念埋就即凡夫，后念悟就即佛，前念执境就即烦恼，后念离境就即菩提。六祖慈悲，再嚟解释咩叫做不受即烦，一念受行自信等佛。善知识。凡夫的即凡，凡夫，凡夫唔系凡嘅，凡夫就梗有买嘅，买咗咩？凡夫买咗自己系佛子嘅，呢、這个凡夫就妙法莲花经嚟讲咧，就黑耳仔，你黑耳仔，黑耳仔系边个？黑耳仔系长者个仔。大富長者的仔啊，都賣了自己是大富長的仔，他們真是做客人，就做客人咯。啊，這個黑兒仔啊，啊，整個黑兒仔就大富長者的仔，賣了，賣了就做凡夫咯，賣了這個佛性就是做凡夫，整個凡夫是佛子的，所以凡夫啊，凡夫是这个佛子埋了而做凡夫，这个黑儿仔啊是埋了长者子而做黑儿仔啊，整个黑儿仔由长者子埋了这个佛呢就 做凡夫，整个凡夫就是佛子啊，整个凡夫就是佛子，所以梵网敬文以是当成佛，我是以成佛，常作而是信，戒品以具足，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至佛味，为鸿大觉，真是自佛子啊！各位留意，凡夫即佛子，教到个子字落去，凡夫就佛子啊！佢埋咗自己系佛子啊，所以就称为凡夫。凡夫啊！整个凡夫就佛嗰个儿子，有冇证明咧？佛法证明一切众生皆是儿子，一切众生都系佛嘅儿子嘛。所以凡夫咪即佛子啦。我哋向边个地方求佛子啊？哪个系佛子啊？凡夫就佛子啊，佢卖咗嘛。賣了這個佛子就做凡夫，整個凡夫就是佛子來的，所以六祖說凡夫就即佛，煩惱就即菩提、煩惱，煩惱記得煩惱嗎？五離士五頓士、五頓士就喊成四萬兒、五離士就身邊邪戒隨、这个五利斯的五顿斯的烦恼啊，使到我们作业受生死苦啊，所以我们这个生死固然是作业，业不由烦恼使我们作业的，所以烦恼是我们的烟花来的，但是烦恼呢就为什么会有烦恼呢？是不是天生是不是地精？烦恼不是天生不是地精的，家人去买啊，买啊，买边个啊？买咗呢个，买咗呢个国，买真就希望富有烦恼嘅。买咗呢个真，咪起呢个网，佢咪富有烦恼咯。哦，原来烦恼唔系实有嘅，系买真而起网。今日烦恼啊，可唔可以控呢？烦恼可以控嘅，别个人控佢唔好嘅。某一個人控得就多，要嗰個煩惱控喎，別啲人控就唔多。佛咧亦唔可以控你個煩惱，如果佛控你個煩惱啊，我哋個個煩惱都冇，佛係慈悲噶嘛。煩惱嗰邊啊，佛又不能控，別人又不能控，邊個可以控咧？煩惱自己控自己嘅，煩惱自己嘅邊咪控自己？煩惱個性是空，煩惱啊皆由埋 嗰個性空，你賣咗呢個性空所以有煩惱。誒、呢個性空咧，呢個煩惱滅咗。性空個煩惱滅，性賣個煩惱起咧。賣嗰、那個就冇煩惱。滅煩惱嘢是嗰、那個。賣性空就起煩惱，唔性空煩惱就滅。啊，煩惱性空喎、煩惱滅，嗰陣時嗰個咩啊？呢個咪惡咯，惡呢個咪菩提咧。整個煩惱就菩提，煩惱性空，性空就係菩提。唔係離咗煩惱以外啊，有個菩提。煩惱個性空冇煩惱啦，冇煩惱咪惡，惡呢個咪菩提。你唔覺呢個煩惱唔空噶嘛？煩惱空咧，你必定覺嘛？煩惱性空一覺，哦就菩提；一覺冇煩惱啦，所以煩惱整個煩惱就係菩提。煩惱就即菩提。前念埋就即凡夫，後念就即佛哦。前念即前一念。我哋嘅心都有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念相續無間斷，就一期果何？如果有一念斷咗啦，我哋嘅壽命就終啦，又翻到來世，又念念相續無間斷。所以我哋小孩子咧，是現在都還記得念念相續無間斷嘛？前世啲事咧唔記得啦。前世嗰個念念相續斷咗嘛，又禁曬個念念相續，所以前世啲事咧，我哋冇辦法嘅。小孩子啲事我哋有辦法嘅。小孩子共當我今日啦，我哋念念相續無間斷，係我哋呢個命根嚟噶嘛。所以禁曬啲事情肯定記得。前世咧，前世呢個念念相續斷咗咯。禁曬個念念相續，共前世個念念相續唔能夠相接噶嘛。嬰兒嗰個念念，少年嗰個念念，中年嗰個念念，老年嗰個念念，佢念念相續。所以咧，禁曬嘅事情啊，肯定記得。但係前念咧係佛，後念未必係佛喎。你睇下。有些人說布施嘛，布施前面布施後面呢他不布了，不是布了他又不布了，所以前面布施後面未必一定布施了嘛，是吧？前面拜拜，那你前面拜拜呢後面呢拜了，他打得來他就不拜了，所以前面拜拜後面未必一定拜拜了，有些前面拜拜后念拜佛，念念都拜佛，佢可以拜得两个钟头佛。佢念念都系拜佛噶嘛，但不一定系前念系佛，后念咧又系佛咧。佢嗰个念咧可以变噶嘛，所以前念一埋咗系佛知，一切众生皆是无知，一切众生都皆是佛知。我哋埋咗自己系佛知，我哋先做凡夫噶。前念埋即凡夫啊！今日前念埋即凡夫咯，后来好多个善知识一开始，后念乜一觉，原来我哋系佛子喎，我哋系大富长姐嘅子啊！大富长姐无量嘅家财啊，系我哋系界成人啊！嗰阵时咧，都无量身宝，不求自得，受几多佛，所以后念悟就佛咧。后念悟咗自己系佛子，呢个咪佛咯？呢个佛子当佛子咁解啊？唔系话成佛咯？